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，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贪财无事施黑手，醉侠技高难行走，螳螂捕蝉黄雀后，白衣一出祸临头。 胡铁花的跟头才翻到了一半，竟突然就从半空中跌下来了，啪就摔在了地上了，沙地都被摔出了一个坑。胡铁花摇了摇头，揉了揉眼，咧起嘴来笑了。 哎呦，不算不算不算不算，这次我腰扭筋了，不算不算不算。 那个武士笑着说，哈哈，对对对，这次不算，再来一次。胡铁花又挣扎着爬起来，身子又是拼命一翻，只听又是啪一声响，就好像半空中忽然掉下来一块石头。这一次他可再也爬不起来了，他痴痴地笑着说， 我奇怪呀、啊，哎呦今天怎么说是、不对这个劲儿、啊、 那个武士的眼睛亮了。侯爷，可知道为什么吗？ 啊，为什么？被太阳晒昏了。 不对不对。胡铁花斜着头想了想， 那就是这两天太累了。 那个武士说，哼，也不对。 啊，你就知道不对，那你知道个屁。 我当然知道啊，就因为就是我亲手在这酒里头下的药啊。 嗯， 是吧？ 什么？下药？什么药？ 咱们秋瓷虽是小国，但做皇帝的也跟你们一样啊，免不了喜欢女人呢。啊，你们国里不是有句话是什么？寡人好色，是吗？ 是又怎么样？ 所以，咱们的皇宫内院里也准备着一种药，是专门准备对付那些个烈女呀、贞妇啊。这种酒是又香又淡，跟糖水那是差不了多少的。但是无论谁喝了，立刻就会全身发软。你就再也没有丝毫的力气了。 那日历刚才给我喝的就是。 不错，在下方才给胡爷喝的就是这种酒。我好不容易才从里边偷出了一袋。胡爷，你要是再嫌少啊，我可没法子喽。 胡铁花愣了半晌，忽然大笑着说，喂喂，那我也不是什么贞妇啊、烈女啊，你们的老头子也不会看上我呀。你为什么要用这种酒来对付我呀？这不是糟蹋酒了吗？这不是。 那个武士笑着说，有趣儿，真有趣儿。这话当真是有趣儿极了。一个快要死的人还能说出如此有趣儿的话，难得呀。难得的很呢。 胡铁花大笑着说，我说 我这都是跟那个死臭虫学的，一个人一生下来就哭啊，活着时候笑的机会不多呀，临死的时候还不大笑几回啊，啊，要不是就白活一辈子了。 怎么，侯爷，您知道自己快死了？ 我还知道你们这样做，那只不过是为了骆驼上的金银珠宝，是不是？ 嗯，胡爷，胡爷，您这个头脑忽然就清醒了， 不错。 我们就是为了这个，王爷被人赶出来，这辈子已经算完了。可是我们犯不着一辈子跟着他在这种鬼地方受苦，不如弄些财宝到别的地方去享受我们的下半辈子。 有理，没有理啊！但你们难道没有想到哦，这些珠宝是要送给石观音的呀，他说不定立刻就要来了，那他会让你们把这个珠宝拿走吗？ 那个武士悠悠地说，侯爷，侯爷以为这里真的就是和石观音的约会之地吗？ 啊，怎么，不是？ 西行五十里才是和他约会之地，对吗？ 不错呀。 但是我们出发的时候虽是向西而行，走了十里地之后方向就变了，在大漠之上方向只要稍微差错一点，你就差得很多很多，哈哈，这里离那约会之地哈哈最少也有三五十里了。 难怪你们走了十里之后那就叫我歇下来，原来那个时候你们就想惯我了。 但那个时候胡爷你不肯歇下来，我们只有故意把方向走错了。胡爷，你以为我们是沙漠上的十头老马，所以就放心的跟着我们走，你没有留意方向。 他一笑接着说， 胡爷你也不要难受，嗯，在这个沙漠上有很多人呢都会迷路的。 胡铁花笑着说，我一向不认得路，就算走在大路上我都会迷路。 可是胡爷，您下辈子投胎的时候啊，最好还是先认人路的好啊，可不要投错了胎， 投进猪肚子里那可就冤枉了。 他自己也想不到自己居然能够说出这样幽默的话，然后他越想越得意，越想越有趣儿，然后自己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 胡铁花说，怎么着，现在你们难道就要来宰我了？ 那个武士笑着说，嘿嘿嘿，哎呀，我们要是不杀侯爷，侯爷您药力消失之后那一定会来找我们的。 哎呦，这可是不得已的事儿哦，请侯爷还是要原谅啊。胡铁花笑眯眯地说，可是你们谁敢来动手呢？ 武士说，那谁动手还不一样吗？胡铁花笑着说， 你以为我真的没力气了啊？你可不要来杀我的时候反被我杀了。 三个武士本已向他走过来了，听了这句话突然一齐就停下了脚步。胡铁花的厉害他们是早已经领教过了的。胡铁花笑着说， 那说不定这个酒也并不像你们想象中的那么厉害啊，说不定这个酒对男人那并不如对女人那么有用啊，是吗？是吗？ 三个武士对望了一眼，暗道，不错呀，说不定他真的还有一些力气呀，不然他怎么能笑得这么开心呢？ 胡铁花笑着说， 好了，现在你们谁敢来动手，过来吧。 三个人面面相觑，竟真的没有人敢过来。胡铁花大笑： 依我之见呐，你们还是带了这些珠宝，快快逃走吧。 那个武士眼珠子一转，忽然说：不对，这个人要是还有力气，怎么让我们将珠宝带走呢？另一个大喜说：不错，那他一定是吓唬人的。第三个大笑说：嘿，好啊，你要我动手，是你要的，我就来动手了。唰，他自自己的腰边就抽出了刀，扬刀就向胡铁花跑过去了。这柄刀金光耀眼，看来要砍人的脑袋，那可比切西瓜还容易啊。胡铁花虽然还在笑，但已经笑得有些勉强了。他忽然说：这些珠宝， 这些珠宝一个人花的确可以享受一辈子，但是三个人分，你们难道不觉得有点少吗？ 他平生从没有做过挑拨离间的事，此刻情急之下，他用了这一计，指望这三个人立刻互相残杀。谁知那个武士却大笑： 我们纵然想独吞财宝，也万万不会在你的面前先打杀起来，让你有机会逃跑，是吗？世上却没有这样的呆子。 另一个人咯咯地笑着说： 胡爷的传奇故事只怕是听多了。 第三个人已经狂笑着挥刀直劈过来，说： 你笑吧，此刻我看你还笑得出来，我才佩服你。 他的笑声忽然顿住了，一柄刀高高的举起，却没有砍下去。那个武士皱着眉说： 哎，哎，你发什么猪啊，手软了？ 第三个人痴痴地说：船， 我看见了一只船。 那个武士大笑说： 船？这个地方哪有船？你的眼睛莫非…… 他自己的笑声也忽然顿住了，眼睛也发起直了。另一个人已经颤声说： 船，那边真的有只船，有只船在往这边走的。 三个人的脸上都现出了惊惧之色，张口结舌，动弹不得。胡铁花又惊又喜，暗道： 这三个人只怕是见了鬼了，沙漠上若能行船，那大海上岂非就可以跑马了？ 但是 等他的眼睛转过去的时候，他也被吓得呆了。 漫天的风沙之中，竟真的有艘船就驶过来了。这艘船本是如风疾驶的，此刻渐行渐缓，漫天的鹰啼声中，终于缓缓的就停下来了，就停在他们的面前。满天的黄尘渐渐的消失了，船头上渐渐现出了一条幽灵般的白衣人影，手足面目都藏在白袍白巾里，连眼睛都瞧不见。三个武士对望了一眼，脚步缓缓的向后退，三个人的脸上都已经汗如雨下了，那拉起了牵骆驼的绳子，他们就想溜之大吉。这个时候， 白衣人忽然阴恻恻的一笑说： 怎么，我已到了这里，你们还想逃吗？ 一声柔叫，她竟是一个女人， 他的眼睛虽被白金蒙住，但是别人的一举一动都瞒不过他。三个武士手脚发抖，刚牵起的绳子可就又落下去了。那个武士颤声说： 你究竟是谁啊？白衣人也不理他，缓缓地说： 我本来在奇怪呀，你们为什么没有如约而来呢？ 哼， 现在我才知道了，原来是你们三个在捣鬼啊。 他的身子动也没有动，人就已经飘飘然就跃下了船头，然后他厉声说： 但是以属我之物，就凭你们也想染指吗？ 那武士已被这女人惊人的轻功给吓呆了，过了半晌才讷讷地说：小人并没有殴打意。 白衣人冷冷一笑： 观音菩萨自有千手千眼，你们还想瞒得过我吗？ 胡铁花忍不住长叹道： 是观音，是观音，想不到我终于见到你了，只是我竟在这种情况下和你见面，我实在是泄气得很。 白衣人说： 如此情况又如何呢？难道你还想和我一较高下不成？ 哦，不错， 我的确有这个意思。 白衣人冷笑，接着说： 只怕你还差得远呢，连这样的奴才都能叫你上当。鼎鼎大名的胡铁花真让人失望得很呢。 他脸已经转向了胡铁花，后面那三个武士悄悄地就打了一个眼色，反手间腰刀已经出鞘，三柄刀一下泼风般的就向白衣人就砍了过去了。白衣人背负双手，头也没有回，竟似全未察觉。但是等到三柄刀堪堪砍到的时候，他纤纤十指突然就自袖中弹出了，只听刺啷一声响，刀光如劈炼般就冲天飞起。 三个武士根本就没有瞧见对方是怎么出手的， 就觉得手腕子一震，半边身子都发了麻，掌中的刀已经被震得脱手飞出去了。三个人吓得魂儿都没了，哪里还顾得上黄金珠宝啊，简直瞧也不敢瞧这个白衣人一眼，转过头来就跑。他们脚下虽没有轻身的功夫，但是性命交关呢。逃得还是真不慢，直逃出十来丈，三柄刀才掉在了地上。 白衣人轻轻招手，把三柄刀全都接住了，淡淡地说：刀是你们的，还给你们。 他还是没有回头，反手一抛，三柄刀就像闪电般的飞出来，刀上竟也似长着眼睛似的，眨眼间就追上了他们的主人。 只听接连的三声惨呼，鲜血飞击而出，犹如三道火光，三柄刀已穿心而过，钉子般把三个人就钉在了地上。 胡铁花惨然说： 嘿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这又何苦呢？ 白衣人悠然说： 你害怕了？ 胡铁花瞪着眼睛说： 我怕什么？ 自然是怕我杀你。 你看我，这像是个怕死的人吗？ 我看你脸上虽然在充英雄，你那心里还是有些害怕的。 他再也不听胡铁花回答，转过身拍了拍手 那鬼船上立刻跃下几条大汉，将骆驼上的珠宝都搬上去了。胡铁花大声地说：“ 喂，嗨，别忘了，这些东西是拿来跟你们交换那极乐之星的。” 白衣人转身：“ 你想把极乐之星带回去吗？”“ 不自然。”“ 你凭什么以为我不会杀你呢？”“ 我死也得把极乐之星带回去。”“ 真怪了，一个人要是死了，他怎么能把东西带得回去呢？” 胡铁花睁大了眼睛，再也说不出话来了。 胡铁花在等死的时候， 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楚留香和姬冰燕会在这附近看着他。 楚留香和姬冰燕竟然就在十余丈外的那艘鬼船上，他们是从另一艘船上被搬到这艘船上来的，只因为石观音要好好的照顾他们。但是他们并没有瞧见石观音。 胡铁花以为这个白衣人就是石观音，其实他只不过是石观音的一个门下弟子，石观音早已经走了。 他的行踪真是十分的诡秘，非但总是来去匆匆，而且永远没有人知道他从何处来，要往何处去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 Thank you.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黄沙路难寻，铁花遇故人，睹物又思亲，多情总遗恨。 现在楚留香和姬冰燕就在这个船的船舱里，而且就坐在舱口，从帘子里瞧出去就可以瞧见蝴蝶花，但是他们自然不能动，也不敢大声地呼唤，只因为他们知道蝴蝶花没法子救他们，而且那白衣人也对他们说过，你们若是大声地呼唤，一点用处也没有，只不过是蝴蝶花死得快些而已，所以你们还是闭着嘴好。其实这点他根本不必说，楚留香是清楚的，但是他们并没有闭着嘴。他们瞧见胡铁花这副样子，实在是觉得有点泄气。楚留香忍不住说：哼，看情况啊，他只怕又是被酒害的呀。姬冰燕说：哼，他若不死在酒上，那才是怪事。一点红说： 断头很好，他不怕死。 齐平燕冷笑着说：不怕死就好吗？呆子和白痴都是不怕死的。一点红冷冷地说： 不怕死的总比怕死的好。 楚留香微笑着说：你两个人争论什么？这次他一定死不了。 你凭什么以为别人不敢杀他？ 姬冰燕这句话几乎是和白衣人同时说出来的，两个人非但所说的句子一样，而且语气都差不多。楚留香说： 他若将小胡杀了， 又叫谁将那极乐之星带回去啊？ 他听到外面白衣人说的话，又笑着说： 哎，你可听见了？死人是没法子把东西带回去的。 姬冰燕说： 你怎么知道他要小胡把东西带回去呢？ 楚留香微微一笑：若是没人把极乐之星带回去，又怎能骗得了那位糊涂王爷，好说出他心中的秘密呢？ 姬冰燕纵然还有些不信楚留香的话，此刻也不得不信了，只因为这时候他已经瞧见那个白衣人走回来了， 蝴蝶花还是活着的。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，喃喃地说： 但愿那位糊涂王爷不要真糊涂地把秘密说出来，否则他非但自己要送命，小胡只怕也要陪他送命了。 姬冰燕忍不住说：为什么？ 现在石观音只怕也知道自己没法子令秋瓷王说出那个秘密，但是他认为秋瓷王说不定会对小胡说，因为秋瓷王说不定会要求小胡帮忙。他现在既然觉得小胡很有用，自然就舍不得杀他了。 姬冰燕不说话了，但心里在默祷： 但愿那秋瓷王不要说出秘密才好啊。 白衣人走了，船也走了， 胡铁花这才开始害怕了。 他实在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活下来了。石观音实在是没有理由不杀他的，但是石观音偏偏没有杀他，非但没杀他，反而真的将极乐之星留下来了。石观音竟是如此守信的人吗？胡铁花实在不信，又不能不信。夜更深了，寒意更重了，胡铁花冷得全身都在发着抖。现在药力虽已渐渐消失，他已经渐渐能够走动了，但是身子还是软软的，骆驼早已经被惊走了。胡铁花知道他自己是万万没法穿越这50里的沙漠走回去的。在白天，在他有力气的时候，他能不能走回去都是个问题，何况此刻夜如此的深，他的功力已经几乎完全消失了。极乐之星就在他的怀里，他不能冒险。到后来他冷得实在受不了了，就四下寻了一些荆棘和灌木，在岩石间寻了个隐秘的避风所在，生起了一堆火。沙漠里也有个好处，那就是生火非常容易，只因生在沙漠中的植物那都是十分干燥的。胡铁花喃喃自语，也只怕就是什么唯一的好处了。他的语声忽然顿住了，缓缓地站起来，要蹲下去，眼睛直对着面前的一块石块瞧着。就算他面对着赤裸的美人都不会瞧得如此有趣儿，但这只不过是一块已经风沙了的岩石啊。火光闪动，他的眼睛在发光，原来这块石头上竟染着一些黑色和黄色的颜料，还有几滴已经凝固了的胶质，好像是上好的牛皮胶。这些本不是什么奇怪的东西，但是在这荒僻的沙漠之中，最荒僻隐秘的角落里会发现这些东西，那就奇怪了。何况他终究也是个老江湖，他自己虽不会易容术，却也瞧得出来这些东西那是为了易容而用的呀。是什么人会到这个地方来易容呢？楚留香的身上永远带着这些东西。原来老臭虫上这儿来过呀，可是怎么知道他要易容改扮呢？为什么呢？瞧他用的颜色又黄又黑，他莫非是被女人追了，所以他要改扮成个丑八怪？想到这里他自己都不禁笑了。但是事情却一点都不可笑，楚留香必然有了危险，否则他就用不着改扮，何况他改扮了之后就没了消息了。胡铁花皱着眉衣，把这块石头搬了家。这块石头是死的，他搬不动，但他并不死心，又去搬另一块石头。这块石头竟被他搬开了，下面的沙子很松，他用手去挖，没多久就挖出了一大包令他又惊又喜的东西。包袱里有一条丝巾，脚上绣着个曲字，有个小木瓶，拔开了瓶塞就发出了一股淡淡的郁金香的香气。道帅也留香，楚留香原来随时随地都是带着这个香气的。除此之外还有一粒黑色的珍珠，一对判官笔，一包金珠，一大串钥匙，一个翡翠鼻烟壶，一柄小银刀。最奇怪的是，这包东西里边居然还有一只鲜红的绣着并提帘的女人的睡鞋，一个粉红色的绣着牡丹的女人的肚兜。胡铁花微笑着说，小木瓶，黑珍珠和丝巾，这自然是老臭虫的，但是巾上绣着这个曲字又是谁呢？莫非是那位多情公主的闺名？嘿嘿，老臭虫，你可真有一手啊！三下两下，就让人家女孩子把定情物都送给他了。判官笔在闪着光， 这对判光笔不但比武林中通常所见的沉重，而且打造的呢也是分外的精致。胡铁花又说，判官笔、鼻烟壶、钥匙、银刀和金珠必定是那死公鸡的了。他这个人真婆婆妈妈的，跟女人一样，连钥匙都在的身上，难道还怕别人等他走了之后就开他的房门偷他的东西？哼，看来啊，他得该改个名字了，这小气鬼了。哼，他自己从来没带过钥匙，所以见了别人带钥匙就觉得可笑。现在想到楚留香终于找到姬冰燕了，他更开心了。他拍了拍手，笑着说，这两个人既已经聚到一起了，天塌下来都能接得住，哼，我还为他们担什么心呢？但是这个红绣鞋跟绣花兜兜又是谁的呢？胡铁花皱着眉说，嗯，老臭虫又找新人了。哼，但纵然如此，他也不会要人家肚兜啊。这个老臭虫他怎么这么肉麻呀？他拉起肚兜闻了闻，吐了吐舌头，哼，好香。他忽然觉得这个香气很熟悉，立刻就想到那天晚上从姬冰燕家里将两个燕鸡骗出来的光景。原来姬冰燕竟将她爱鸡的贴身物一直藏在自己的身上，聊以慰情。胡铁花忍不住大笑，原来我们这位道貌岸然的姬先生，他倒是一位多情种呢。嗯，忽听一个人说，多情总比无情好，是吗？多情总比无情好，这又是何等优美多情的话呀。这句话被黄莺般清脆婉转的声音说出来，岂非更令人销魂呢？但是蝴蝶花此时此地听了这句话却大吃一惊，失声说，是。方才那白衣人的语声也娇媚得很，但杀起人来却一点不娇媚了。胡铁花只觉得这样的语气比那破锣还难听可怕。那娇滴滴的语声说，堂堂胡大英雄怎么也变得如此胆小了。随着语声，自檐后走出了一个人，竟然是琵琶公主。胡铁花松了一口气，苦笑着说，原来是你呀。你不在家里弹琵琶，你跑到这儿干什么呀？琵琶公主悠悠地说， 琵琶若无知音欣赏，还是不弹的好啊。 嗯，那不弹琵琶你就没别的事可做了。 琵琶公主瞪着她说，你不要以为我们没事做出来玩。哼，这种时候我难道不想在家里睡觉啊？但是王妃对我说，那位胡壮士本事虽然大，却可惜是个草包，说不定会上人的当的。你呀，还是跟着去照应照应吧。所以我只好来了。 胡铁花若是没有上别人的当，也许还不太生气，但是他当真上当了。听了这句话，好像被人揭了疮吧。琵琶公主话未说完，胡铁花的脸已经气红了，粗着脖子说，哼， 我是草包，你又是什么绣花枕头？ 琵琶公主淡淡地说，你用不着对我发威，这话又不是我说的。你若不服气，不会去找说这个话的人算账吗？她一笑又说，哼，就怕你见着他的时候啊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 胡铁花气得直喘气，真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 琵琶公主又说，但是我向西面走，一直就没找着你们，冒着夜寒兜了好多好多的圈子才瞧见这里有火光，我又怕是别人，所以叫人远远等着，一个人悄悄走过来的。 胡铁花大声地说，你用不着解释啊，反正我知道你有这毛病。每次都要偷偷摸摸的来见人的。 琵琶公主也大声地说，你也用不着总是对我发威，难道我什么地方惹着你了？ 蝴蝶花说：“ 嗯。” 琵琶公主瞪了他半晌，忽然说：“我就算没嫁给你，你也不必一见我的面就生气吧。”蝴蝶花的脸又红了，脖子又粗了。琵琶公主嫣然说：“你若是总对我这样啊，就证明你还是偷偷的爱着我的，所以你才会因为我不嫁给你而生气，你才会吃那个老臭虫的醋。”蝴蝶花瞪着他，忽然大笑：“ 像你这样的女子啊，你若真嫁给我，我不被活活的气死才怪呢。” 琵琶公主撇了撇嘴说：“哼，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，真没出息。” 葡萄酸的故事，那本是他们西域诸国的寓言， 蝴蝶花是根本不懂的，所以他也不生气。 只不过他本想将极乐之星换回来的经过说一说，此刻也就不多说了。本想立刻走，此刻也不走了。琵琶公主也不问也不走，却在岩石上坐下来，自怀中掏出个饮酒瓶，以瓶盖做酒杯，自斟自饮，喃喃地说：“ 哎呀，你看这么冷的天，若不喝杯酒挡一挡寒气，只怕真的要冻成死鱼了。” 蝴蝶花嘴里也嘀嘀咕咕喃喃地说：“要是有人想以酒来气我呀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我刚刚上了喝酒的当，现在一看见酒我就头疼。” 他的嘴里虽然这么说， 其实他的头啊一点都不疼，心反而痒得厉害，满肚子的酒虫都爬起来了。但刚和人吵过架，他怎么好意思向人家要酒呢？ 蝴蝶花只有忍住，故意不去瞧他。琵琶公主非但喝得滋滋有声，而且嘴里还不住地喃喃地说：“嗯，这酒可当真不错呀，一喝下去全身都暖和了。” 蝴蝶花忍不住大声地说：“这女孩子家喝酒居然喝得滋滋的响，真没规矩。” 琵琶公主嫣然说：“就是没规矩。” 哼，这样才能让有规矩的人气死吗？ 蝴蝶花快气死了，眼珠子一转，忽然瞧见了丝巾，他眼睛立刻亮了，拾起了丝巾在火光前展开，喃喃地说：“嗯，哼，这块瀑布啊，拿来擦鼻涕倒不错啊。”话没有说完，琵琶公主已经跳起来了，大喝道：“你这丝巾从哪里来的？” 蝴蝶花悠悠说：“ 换来的。”“快快还给我。”“ 还给你？为什么要还给你？难道是你的吗？” 这次琵琶公主的脸红了，她说：“是我的又怎么样？”“ 这倒奇怪了。”“ 有什么奇怪？”“ 我明明听见那个老臭虫说，那母夜叉自作多情，还以为我会将这破阵布得好好的呢。你难道就是那个母夜叉不成吗？” 琵琶公主连眼圈都红了，她跺着脚说：“放屁，你简直就不是人。” 蝴蝶花悠嚷说：“呵呵，你又何必对我发威呢？这个话又不是我说的，你要是不服气呀，难道不会去找说这个话的人吗？” 他哈哈地笑着说：“ 哼，只怕你真的见到那个人的时候啊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” 琵琶公主忽然扑倒在地上放声大哭，蝴蝶花反而愣住了。他本来只不过是想气气他的，见他竟真的如此伤心，蝴蝶花只有走过去陪着笑说：“ 千万不要伤心呢，我只不过是骗你的嘛。” 琵琶公主只是掩面痛哭，也不理他。 蝴蝶花说：“我不好吗？我该死吗？那个老臭虫啊，他根本就没有说你是母夜叉，更没有说你自作多情，这都是我这个大混蛋在胡说八道呢。”啊！ 琵琶公主痛哭地说：“但他为什么把我送他的东西随便乱扔呢？” 这就是因为胡铁花几乎连舌头都快说断了， 总算把这件事情给说清楚了。他叹了一口气又说，现在你怎么骂我都没关系了啊，只是你不要再哭了好吗？ 琵琶公主揉着眼睛， 你若承认你是个特级混账，我就不哭。 我不是早就承认了吗？琵琶公主咬着嘴唇说， 既然承认，为什么还要叹气啊？难道你不心甘情愿呢？ 胡铁花揉了揉鼻子，喃喃地说，我心甘情愿，我承认自己是个大混蛋，好了吧？错就错在我是个男人啊，男人骂女人那就是混蛋，女人就算骂男人啊，那没关系嘛，因为女人会哭嘛，这个本事男人那可不大容易学会啊。 琵琶公主瞪着眼睛说，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 我说男人都是混蛋，女人都是好蛋，都是好人。 琵琶公主展颜一笑，这话还差不多。她笑着把酒瓶塞入到了胡铁花的手里，但是她的目光转到那一堆东西上的时候，笑容立刻不见了。琵琶公主的脸色沉重起来了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